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歌曲《牵手》，让我们回到了20年前，这是99年北京工体演唱会的压轴的尾曲哈，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很久远以前的感觉，但是还是这么劲爆。 今天早上在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开场歌曲就这么劲爆哈，大家都在说一说。哎，第一首歌确实唤醒了大家，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第一名是郭莹，第二名小弟，第三名是5i5g王超，第四名雪云轩，第五名是陶。 来看看第六位到第六位到第十位的相关的一些人啊，来看看第六位是刘老五，第七位是街角，第八位是宋丽，第九位是魅力先生，以及第十位是子航。恭喜上十位朋友。 发现郭鹏真的很喜欢相关的一些资讯，相关的一些人， 相关的一些人， 相关人马都集结齐了没有？ 对，我们要集结一帮人马。 敌军还有10秒到达战场，请准备好。 好的，我方已经做好准备，主帅请发令哈。 所以今天主帅，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春运的时候我曾经的丢三落四，当然这个可能跟我们一会儿的这个相关一些资讯会有些关系啊，因为春运真的是马上要快开始了，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落下非常重要的物品。 是今年春运呢，北京铁路局最大限度的挖掘到了铁路的运营资源，所以接下来也会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消息。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3天我们是以晴为主的，气温有所下降。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左右，所以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在傍晚的时候风力会逐渐减小，空气干燥，请要注意防风防火。 当然呢，今天白天的气温呢，最高气温仅仅-0.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仅仅-0.9度，所以请大家来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风比较大啊，这体感温度可能会感觉到更冷一点点。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方面的相关消息。今天的白天呢是晴天，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湿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风力真的是很大，所以防风这件事儿一定要做好了哈。 对，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不怕冷，刚刚说了一句最低气温仅仅只有-9度，我不忍打了一个寒颤。仅仅-9度、 啊、你要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哈。 好了，我们还是穿厚一点了，普通人穿厚一点， 是 郭鹏可以少穿一点。 好，我今天少穿1-2件，然后反正自带小棉袄哈。来看看今天的这个头条资讯呢，实际上就是跟春运有关系了。今年春运呢，北京局呢是最大的挖掘，最大限度呢是挖掘了铁路方面的运力资源，是增加列车总数达到了700余对，其中呢动车组达到424对，超过了总开行列车数的60%，所以呢使今年的回家的旅客呢会感觉到更快更加舒适啊。 今年如果您回家的话，通过北京的3大火车站都增加了一些刷脸进站通道的数量。其实这个刷脸呢就是自动验票，以后就不用人工在那边给你点，就是盖一下那个章、然后你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票直接卡一下，哎，信息确定没有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快速进站了。 脸其实就是你的 ID 了、 对，这已经成为了今年北京春运的一个新服务，将会更加的快捷。 哎，当然呢除了这个北京的这个铁路以外，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呢，实际上今年也有些新的一些动作哈。今年的首都的机场呢是预计进出港的旅客达到了1096万人次，而且呢针对了不同的旅客的实际情况，首都机场在今年春运也推出了丰富的人性化的服务措施。 如果您通过安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化妆品或者小刀没有办法随身携带，大家可以在这个安检柜台办理暂存手续，随后呢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首都机场安检暂存，并且绑定存单，就可以随时查询到暂存的期限、预约的领取时间，还有延长领取期限等等。不用像以前一样，如果发现一些比较大包装，你知道女孩就会有那种化妆品， 对， 你现在去托运已经来不及了，又要排队，那只能扔掉。其实一瓶还挺贵的。 对， 这个人性化的服务真的要替广大女性朋友给你们疯狂打电话呀！ 而且呢，这个你在领取的时候其实也非常容易啊，你只需要出示小程序当中的物品对应的2维码，并且配合身份证的证件就可以取回了，非常非常的高效跟快捷哈。 今天已经是2月2号了，再过个几天我们大家就要回家过年了。今天咱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春运时我曾经的丢三落四，也是想提醒大家回家别落下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这个千万不要回家的时候落下东西。我有的朋友曾经落下过手机， 或者是甚至落下过一些钥匙，你要真的钥匙有的时候丢了的话，但你春节的时候其实还好，但是回来的时候一下就懵了，对不对哈？ 我们要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等看大家都丢过什么东西。 嗯， 像戴佩妮接下来这首歌一样，一个人的行李，如果你一个人出行的话，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行李。 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 吉利中国年税补惠民，年销突破120万辆，感恩回馈。1月1日至2月28日，购买吉利汽车全系车型，可享受补贴2.5%购置税的政策，按揭最高可享24期零息政策。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as pumping, hey, yeah, yeah, and everybody having a ball. Yeah, until the fellas start the name calling, yeah, and the girls respond to the call. I heard a poor man shout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I see the young people had a ball cause. Bash Gruffy, get back, you flea infested mongrel. Gotta tell myself I'm man, no get angry. Hey, yeah, V-I-O. Two Eddie cows calling them canine. Hey, V-I-O. But they tell me, hey man, start up the party. V-I-O. You put a woman in front and a man behind. I heard a woman shout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Doggy is cutting if he don't have a bone. scruffy, but scruffy. Get what you flee and best in mongrel. Well, if I am my dog, the party is on. I gotta get my groove, got my mind, I'm gone. Do you see the race coming from my eye? Walking to the prison, Digimon is breaking them down. Me and my white talk, short, dealing, gancy color. Any color but you, I think I knew, that's why they call me Big Bull. Cause I'm the man of the land, when they see me, they say, ooh.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who, who, who, who? 来自 Bahaman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Who Let the Dogs Out。 如果你看过黑衣人的话，你一定会对这首单曲非常有印象，因为每次他只要说 Who Let the Dogs Out， 有一只小狗就上场，哇哇哇， 谁把狗放出来了， 谁把狗放出来了哈， 正好是狗年哈，觉得很贴合气氛、 哎、 而且呢前两天刚刚上演了天狗吃月亮，这个天下谁把狗放出来了，放得好，来给你鼓掌、 嗯、来鼓掌鼓掌，这只狗放得非常的是时候哈。 今天咱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春运的时候我曾经的丢三落四，有很多人呢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丢了什么，而是来拉仇恨了。 嗯， 比如说人一说我是北京人，没有经历过春运，但是同时每年买票我都看着着急啊，尤其是今年的软件，哎，这样可以帮朋友加油抢票了，这是好朋友、嗯、 对。 还有小小薇也跟我们说春运是什么，作为一名老师 没 我没有感受 过， 哎呀别打我，我打不着你，隔着电波 是我打不着你，但是我们从心理上呢真的是很想打你的哈。 Let the dogs out， 是我们准备把狗放出来了哈。啊，当然呢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像刚子说这个丢的东西啊，爱丢的东西啊，寒假作业和暑假作业是我最爱丢的东西。 哎呀，这是小学生是吗？我也是，当时就盼着你说，但而且不能一放假就丢，一放假就丢、嗯、家长会带你去重新买的， 嗯， 就必须得快收假的时候告诉老师，不好意思老师，全都做完了，特别认真，就是丢了。 哎，但是我估计你现在丢的就是现在丢一时爽，但是估计等到开学的时候呢，你估计就是那首歌曲了，谁的眼泪在飞了，对不对啊？ 你现在已经是 DJ 上身，随时随地要给我配歌。 对， 也希望看到大家更多的答案。春运的时候我曾经丢过什么东西、 嗯、 但是也是在大家马上返程回家之际哈，然后提醒不要落下重要的东西。 对啊，当然呢在春节叫来临之际呢，其实有很多地方都会看出今年呢跟往年有一些不一样。央视网呢最近呢联合人工智能推出了一个智能春联啊，将大量的春联呢交给了人工智能学习，让智能春联拥有了创作春联的能力啊。 其实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智能春联，它有一个 H5 的系统，输入2到4个字的任意的关键词，也就是你希望在这个春联当中表达出来的东西，这个智能春联就会结合用户所输入的词语创作出一副个性化的春联。 哎， 比如说咱们输入个早安，再输入个音乐秀，待会儿试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创作出什么样哈。 嗯， 但比如说平常一些词，我输个就好运吧， 好运， 人工智能创作出的春联就是一年好运，满园锦绣，万众同心，遍地辉煌， 还挺不错、啊、 横批叫做春光满园的春联。 哎，这个感觉好像比我平常看的一些就是大街上那种加工好的春联好像还相对来说更有文化内涵一点点。 对，我们再升级一些难度，不让好运这么就平常，大家可能这副春联大家平常也见过哈。 对， 我输个大圣。 大圣吗？ 嗯，就西游记当中的呆大圣 啊。对， 然后呢他这个输入的春联就是大圣登高歌盛世，金鸡起舞庆新春。 好是好了，感觉停留在去年了、 哎、对，金狗， 对， 金狗起舞庆新春，这也挺好的。 对， 此外呢 H5 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楹联专家推荐的春联作品。 嗯， 比如说你没有一些关键词去写的话，也可以直接拿过来这些去用， 听起来感觉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精选春联，估计这是继金星秀养生堂之后又让老爸老妈们热搜和热衷的爆款的朋友圈产品了，对不对哈？ 这是央视网联合人工智能推出的智能春联 H5，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听到的是小旺福的《小春日和》。 微风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春天午后 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兜兜。 听到的是小旺福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小春日》，和小旺福的歌曲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早春不停的有温暖的敲打你的感觉。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春联那件事啊，咱们俩刚才说到的早安和音乐一时语塞，不是因为我们俩语塞，是因为真的当时那个春联还没在耳边，所以你不能随便编造 一下。 对，现在生成出来了，我们俩输入了一下早安音乐这四个字、 对， 因为它每次关键词大差不多只能是二到四个字。我这边生成出来的是春意气欢梦处欢，早安音乐人家乐。他可能是把音乐的这个乐字给 啊，对，欢和乐 了，对 对对对， 早安音乐人家乐， 早安音乐人家乐啊，差不多。 对，但是两边其实是还有一点押韵的。 对 对，然后这个横批是幸福人家，哎呀，有点像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哈。 我正想跟你 贴上这样一幅春联， 我正想跟你 PK 一下春联，发现出来的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对吗？ 是， 就我们俩输入的关键词是一模一样的。 哎，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关键词来输入进去。当然，我觉得这幅春联可以挂在我们这个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后花园当中了，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 定门的这个春联怎么样哈？ 对，体验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 H5 哈，也来看看大家今天早上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春运时候我曾经丢三落四过的一些东西，马小雅这个真的是戳中我的笑点了。她说结婚之前春节我老公来我家丢了给他老丈人带的酒，这老丈人还让进门了吗？ 对啊，你这个有点太过分了。但是你知道更过分的是，我当年送我同学准备上火车，你知道吧，然后我帮他背着书包，我们一一惜别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走了，火车走了以后他的书包还在我身上背着。 那最后呢？ 最后后来我把那个书包又给他寄了过去啊。 你还好，就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对， 太子也跟我们说，有一次去外地赶上一件事，给大家提个醒。坐飞机落地之后，等着行李托运，突然发现有人把他的箱子给冒领了，赶紧追上去。后来发现他们俩人的箱子一模一样。 对， 这个其实我也碰到过。但是更恐怖的是，用他的钥匙可以直接把我的箱子打开。 哎呦， 所以挺后怕的。大家的行李箱尽量多加一把锁，做好标记。 充分说明有些箱子的钥匙真的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还是得多留个意，多当个心，尤其是这个在坐飞机的时候呢，还是要多看一下这个飞机的这个你们俩的那个序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在我们的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告诉我们春节的时候你曾经都有丢三落四过哪些东西，给您提个醒，回家的路上注意看管好自己的行李。 是，作为首都市民自己的联欢会呢，市民新春联欢会到现在已经举办了6年了。当然呢，今年首都文明办和国家大剧院以及市文化局呢，也是联袂推出了2场演出，分别在2月7号和13号哈。 这是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和共圆中国梦专场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北京市民和艺术家们将登上同一个舞台，共迎新春。 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哇，新买的手机啊， 每月消费58元，华为 Mate 102566元就能带回家， 这么优惠哪儿买的？ 北京移动营业厅啊，还有 iPhone X 等更多畅销机型呢，快去办理吧。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3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基础折扣， 请举例。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降。北京市气象台于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有4-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

是来自于曹轩宾的一首单曲《魂不吝》。你能想要吗？这就是唱那个可惜不是你那个苦情版本的曹轩宾哈、啊、早年还有这么一首单曲啊。 可惜不是你是他写给梁静茹的歌曲，后来自己还翻唱过一个版本、 嗯、 但是曹轩宾是不是来到北京之后被我们北京话深深的感染到了，所以写了这么一首魂不吝。不过这个魂哈、啊、不是咱们北京方言当中的那个魂， 魂魄的魂。 对，所以哎，可能这还是一首比较有想法，不过里面就是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词， 魂不吝。就这种东西呢，就是音乐呢写起来比较难，但是词儿写起来还挺简单的，魂不吝，魂不吝，一直反复 repeat 就 OK 了， 只要重复就可以了哈。魂不吝就是什么都不在乎的意思、 哎、 当然呢回家路上可不能什么都不在乎，一定要看好您自己的行李了。 是，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在放假回家的这个路上我曾经丢过什么东西，福如大跟我们说丢人算不算？ 如果能 怎么丢人了， 具体的说出事件也还可以。当年呢我弟弟刚去我所在的城市的时候哈，然后有一次给我打电话，然后第一句话我就懵了，他说哥我丢了。我当时先是懵，脑袋一懵，后来我想，哎，你丢了，你怎么能给我打电话呢？ 找不着路了， 其实就是找不着路了啊。 啊，是有很多朋友说丢包啊，丢手机啊，还有人在火车上看着书，就下车的时候直接就把书本落在车上了。 哎，这个也是挺可怕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分心，分心的话呢，刚才那件事就。有很容易想不起来，我还见过很多人手上拿着手机到处找 手机。我 手 机呢？哎呀，好紧张。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送给我们你的答案。哎，在春运的时候曾经丢过什么样的东西？也是提醒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别落下非常重要的东西。 没错，继续我们要送温暖了。2月7号呢，北京电台呢要走进门头沟的燕翅镇于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呢也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以及健康科技的科普讲座。 我们还提供了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以及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的发酵酸奶，这些丰厚的年货给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是广播三下乡呢是我们北京电台的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的项目，从2007年到现在开始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的农村的千家万户了，为村民呢也是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当然未来呢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项乡的品牌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的攻坚战哈。 哎，刚刚第一首歌哈、啊、放出去的是曹轩宾的魂不吝，有两位朋友真的都把他听错了，就 Mr. 梁跟潘潘，他说我怎么听的都像不离婚不离婚不离婚 魂不吝，他要把魂都放到后面， 对你连起来就 对，这就很麻烦了，不离婚不离婚。所以下次一定要听好第一个字是什么， 打个电话给曹轩宾说，哎你这歌有歧义， 鸡生蛋生鸡生蛋生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啊？ 其实真的到过年了哈，很多地方年味儿都特别足，比如说在大家经常买咖啡的星巴克，我就很喜欢吉他的星享卡，因为每次他就找专门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特别好看、嗯、你知道女孩子对他完全没有抵御力。 对，这确实是啊。 那最近呢星巴克也推出了一套以中国城市为主题的系列的心理卡，包括1张中国卡和25张城市卡。 你要知道卡面上呢是展现的各个城市风情的插画，而且呢是由现在或者是曾经相关的城市居住过的插画师所创作而成的。这款卡的面额呢是200元，1月29号开始起在全国的各相应城市的星巴克门店发售。你要注意是相应城市，比如北京估计只能买到北京的，你要想买到南京的就得去南京来买。 哎，这不一定，但我觉得如果你是收集控或者强迫症患者的话，你肯定有想办法可以买得到的、 嗯、是，如果想的话肯定会买得到哈。 我在想哈，这个以前的时候集小浣熊干脆面100单8将的时候，这是星巴克跟他学的、嗯、还是他跟星巴克学的？这个大招真的放的简直致命，就想起了小时候那水浒卡， 嗯， 还有小浣熊卡。 对对， 哎，强迫症啊，我没办法了，我不能去星巴克了。最近 被这些症统治的你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都是要准备去集齐的。那么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晚期拖延症患者他们是怎么治疗的？ 你说再睡个5分钟，可已经一钟头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1礼拜的工作，可是你一拖再拖，领导急了，老板怒了，可你还在玩微博。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类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你日 负面人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划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下礼拜就要考试了，课本还从没碰过。 明天见导师交论文，大不了今晚不睡了。 但今年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确切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攒了一个月了，没有干净衣服能穿了。 房间不是人类住的，双脚都没地方搁。 跟今年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 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月底了，房租还没交，水电费该罚款了。 不想做饭，不想洗澡，电视剧停不下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的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你日复一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我先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陪你吃饭。 你又胖了，说要去健身房，可整天躺着， 这顿不算下顿，再说不吃饱怎么减肥呢？看今年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完全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上班路好，继续来看，凭借着热销童书《故宫里的大怪兽》获得了众多大奖的新生代的著名作家程颐呢，2018年的开年也推出他的新作《故宫怪兽谈》。 这个《故宫怪兽谈》很有意思啊，他把目光转向了地下世界，复合了故宫金砖下面的古老传说，来掀开地下故宫的神秘世界。 听 起来，感觉有点像哈利波特的这个翻版。故事的线索是通过各种神兽展开的，所以叫做故宫怪兽谈。而且呢，风格跟结构也是比较接近哈利波特了，算是一个中国味道十足的冒险故事吧。 对，目标的读者应该是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生人群，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哎。比如说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去看一下故宫。最近的文化其实还挺热的，包括它那个金丝玉带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书签，其实特别多人去买啊。 对，就是你知道故宫好礼嘛，很多在北京打拼的人在过年回家的时候也会买上很多的一些伴手礼，比较有北京特色的。 对， 就我觉得故宫的这个好礼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对，而且呢，你说哈利波特还得凭空的去构建一个世界，我们故宫这个世界本身就有，可能跟很多人的这种想法当中是逻辑思维当中是无缝切换的哈。 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你在回家的路上都丢三落四过什么东西？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的是，是不是越成熟就越难爱上一个人啊？ 那倒不是，是越成熟就越能分辨那是不是爱。 好的是，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呢？ 先把你自己变得美好。 今年过年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扫一扫，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爸开一瓶，一开 real 几杯酒，瓶瓶能把红包赢。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Samantha Shade Mr. Worldwide。 come and show me what your sweet little cake at. I wanna take a little nibble, or maybe a full bite, and make it a full night. Now roll dice and gamble, I'm too hot to handle me. I'm all ears, unlike Vincent Van Gogh.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need, tell me what you like, and I'll do it right. Me and by my business, no I'm not the mob, but your boy got a hit list. My life's my trial, Jehovah's my witness. Rewind it a couple times, and maybe you'll get this. You need a man in your life, them boys that you're playing with ain't doing you right. Two times, say it twice, need a man in your life, them boys that you're playing with ain't doing you right. It's Amanda J, talk to him. 来自 Samantha Jade 以及 Pitbull 带来的 Shake That， 这是我最近很钟爱的澳大利亚的很火的 Samantha Jade。 当然呢，合作 Pitbull 的这首单曲呢，也是从迈阿密一直火到洛杉矶，所以听到这种节奏的话，你一定会想着去抖擞抖擞精神的，是不是？ 抖抖腿哈，当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活动活动。 对，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位歌手呢，上周的时候是出现在了湖南卫视歌手的舞台上，是作为补位歌手，而且当天是紧急救场啊，只排练了一个小时直接上场，也拿到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昨天呢，他有了新的音乐动向， 是我们来看一下李泉全新的现场录音专辑 Live at Blue Note Beijing， 在网易云音乐是首发了啊，继本周一呢首发了单曲《眼色》之后，这一次呢整张专辑都上架了，乐迷们可以完整的感受一下去年的11月份他在 Blue Note Beijing 北京的这场演出的现场表演的美好氛围。这好像也是不多见的直接把现场收录到这个专辑当中的， 厉害 啊 One Take， 完全不用再重新混录或者重新编辑剪辑当等，直接就把 Live 的版本给你接进去。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也是看林志炫的演唱会，他说你们现场可以尖叫声再大一点，或者哪首歌特别喜欢的时候疯狂的鼓掌。因为我打算把这就是现场的这个 Live 的版本做成一张现场的专辑，所以你们每个人可能你们的声音可能一声尖叫，一个口哨声或者掌声，全部都会作为专辑当中的配器出现。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立刻大喊我爱林志炫，然后我看这句话能不能被收进去哈。 现场都那么喊，全部被剪掉。其实李泉这次发布的这张专辑呢，也是他自己组了一个全新的组合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北京的 Blue Note 是一个上演爵士音乐的很多很好的地方， 对， 包括国内啊国外的一些有名的爵士乐团其实都在这个地方表演过。 是，所以呢你想他这次呢也是现场合作的乐手呢也是中国爵士音乐界拥有重要地位的音乐家，或者是风头正劲的爵士新人所以呢这种清一色的爵士乐的编制使得他的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的乐队还是整个的演出场地都有了一种特别完美的融合哈。 我们刚刚也介绍了这是一张现场录音的专辑，所以演出的当天晚上乐手之间的一些细微的交流还有合作啊等等都被如实的记录下来，所以您听的时候可能也会感觉到这些认真踏实的音乐人对于他们作品的专注投入和用心程度。 接下来就听到的是来自于李泉的这一次现场版的眼色。 人民之神的谜语已经被解开，莎士比亚的对白不再精彩，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埃及艳后古老的眼泪，拜拜，飞快而永远，只留身体在狂欢，心就没负担。耳朵被音乐塞满，抛上云端，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正在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谁来烧热我眼睛的泪色？逃得出我的催眠，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只要 看着我的双什么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谁来烧热我眼睛的颜色，谁能逃得出我 Bruno 北京的现场版的演绎，来自于李泉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眼色》。潘潘说呢，不得不说李泉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的确，你听这段表演以后，你很难不认同这样的一种观点哈。 嗯，这种爵士乐确实感染力特别强，也幻想着自己哇，就坐在蓝色灯光下的 Blue Note， 然后听着李泉在台上为你演奏的感觉。 对， 只能等到下一次有机会了，再看看京城有什么好的演出，然后我们可以跟着去蹭一蹭，也通过早安 DJ 在线的形式，一个给大家奉献出来。 是，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当然马上要到正月了啊，这个地坛、龙坛两大庙会呢，将在2月16号正月初一开门迎客。啊，2月20号呢，正月初五闭幕，一共呢是历时5天，每天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5点开放。门票的预售时间是今天到9号。 嗯，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买票了。大家先来看一看这个地坛庙会哈。 嗯， 有保留的节目就是访亲祭地表演，那个时间呢是调整为每天上午9点到9点半。此外，地坛庙会还将推出民间花卉展演、歌舞荟萃、天津曲艺、台湾风情和河北杂技等6项演出，近100场次。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龙潭庙会啊，将推出了成都、新疆等省份的特产展卖，也邀请了内蒙古自治区化德县以及湖北省十堰市的云阳区等地，介绍当地的旅游资源、当地特产。另外呢，龙潭公园呢今年还开设了3万平方米的场地，打造冰雪主题的乐园。 年味儿是越来越浓了，大家的回家路上千万提醒你不要丢三落四的。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来告诉我们说，在回家的路上你都丢过什么样的东西？ 嗯， 桑跟我们说，哎，如果你们说钥匙落了算正常的话，那我落了手机。落手机很麻烦，因为 等会儿，我们没有说过钥匙落了算正常哈、啊，只是说这个很多人可能会犯这样的毛病啊。但是落手机呢，可能真的就是更加麻烦，当时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络的方式了哈。 对，还有万杰跟我们说，我还记得结婚前第一次去婆家，带了一大堆东西，赶火车一个没落下，但是把车给丢了 啊， 因为要转车，所以前一趟车晚点了2个小时、 哦， 直接没赶上下一趟， 是挺麻烦的，而且尤其是在春节期间。你赶下一趟火车的这种方式可能就更加麻烦一点点了，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不要空空如也的过去哈。 这首歌来自任然，《空空如也》。当然，我们也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的互动答案。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点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

my heart beats fast in syncopation.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a situation. Can't get a grip on my destination. My reputation is my past relations. Don't mean a thing when it comes to passion. But we're too shy to try once, try. Can't make the first move, even though I try. 早期萧亚轩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因为你》，能够听得出来，虽然那个时候呢还年轻，但是呢，萧亚轩当时也不是那种小女孩的恋爱方式，而是那种阳光而有活力的感觉。 虽然那个时候还年轻，你要被 Elva 听到这首歌，他把你封杀掉了吧？ 其实我是在夸赞他，但是听到了另外一种况味，对不对？ 永远年轻，一直年轻。许晨跟我们说，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这首《因为你》，特别喜欢这首歌，整个人都变阳光了，一大早好心情。8:06，也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头条资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东京他们进行了一个叫做“网吧难民”的调查，当然这个难民是要打上双引号的哈。 对， 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居所、长期居住在网吧或者胶囊旅馆的人群。 嗯，而且呢，他们这个调查呢是从2016年11月到2017年1月，是的，年代有点久远了，但是现在也毕竟是第一次听说嘛，对不对？东京的市的政府呢，对市内的502家24小时营业的网吧以及漫画咖啡店和胶囊旅馆首次进行了网吧难民的调查，而最终呢显示，工作日呢每天大概有1.53万人在这些场所过夜，还真的不少。98%的网吧难民是男性，促成这一族群得名的原因是公司辞职而无法支付房租，辞职后呢从员工的宿舍搬出以及与家人的关系恶化等等哈。 但是这些人不是说整天窝在网吧哈，就以这个地方待着就不动了。 对， 他们其实当中有87%的人是依旧保持着工作状态， 还挺不错的。 对，而且有一部分人的月收入还真的挺不错的。 嗯， 比如说47%，将近一半的网吧难民，他们月收入差不多和人民币5000到8000多。 哇， 还有13%月收入和人民币差不多是2-3千，差不多到5-6千的这个样子。 对，所以呢，你说8700块每天在网吧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网吧难民，让我觉得有点大跌眼镜。但是更多的意义，我觉得应该是人生的一个困难时期吧，他们需要周转一下自己的人生，重新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哈。 嗯，但不过既然是成年人了，就应该为自己的未来负起责任，努力的去工作，尽快让自己逃离这样的人生。 是，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曲也挺不错的。那一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充满了诗意，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鸡汤歌。 对，眼前的一些困难其实不算什么，都更好看到是远方的这种田野，对不对哈？ 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off and we know why. I'm in love with myself, cold inside. Too many shoes in your closet, ghosts in my eyes. Sick of talking to girls, and here goes a tribe. More women than I should've in a century. Bitches on the side like a Kennedy. Started to drain all my energy. A lover's just a friend and an enemy. At the same time, and I can't lie, got too many girls for the way I rock the baseline. You got addicted to the seats on the baseline. Let's see how you do with your back before fame lie. After all the shit we've been through, I play the Roxy, I ain't about to guess list you. And I know I'm talking shit, it ain't fair. Hate's just a fancy way of saying I care. Remember I told you. 来自 Nick Younes 带来的 Remember I Told You。 我跟你说有几个人我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像 Nick Younes， 比如说像这个前两天咱们说的 Alan Walker，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的那种节奏型哈。 你就快赶上我的博爱程度了，之前就听众就说哎呀王力宏你也喜欢，然后周杰伦你也喜欢，林俊杰你也喜欢， 吴彦祖你也喜欢呀、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我的人生终极目标嘛，左手吴彦祖右手周杰伦。 大家没有看到刚才这个在直播间当中、啊、 表情， 不光是表情， 眼睛瞬间亮了。 对，关键是你那个盲不迭的点头的那种感觉哈。 其实今天霍鹏选歌哈，都一直在提醒大家 ，Remember I told you， 告诉你了，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看管好自己的行李，不要丢三落四。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在这个春运的时候曾经的丢三落四是什么样的？其实，反过来也是想提醒大家一下，千万不要丢弃一些东西哈。 小花雷克多跟我们说，我在软卧上丢了一双拖鞋。哇，你丢了一双拖鞋呢？ 啊对啊，丢 得 好贵重。 但其实不能这么说，因为其实大家每次出去逛，或者说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坐飞机，我也习惯上带一个一次性的拖鞋。 嗯， 真的，你在旅行的途中哈、啊，换上自己特别舒服的衣服和鞋子的时候，整个人都有一种放松的感觉，特别是长途飞行。 也就是说，虽然那双拖鞋的价值未必很高，但是对你个人的体验来说是非常大的，或者非常重要的哈。 嗯，但是你忘了这个东西哈、啊，以后就要提醒自己，出门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窍门，今天不能。光分享大家有这么丢三落四这种行为，也是要给大家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一些操作办法。 小妙招开始， 对， 生活小妙招。 比如说，你首先要确保的是不丢你自己的手机， 嗯 嗯。其次呢，就是在手机当中的备忘录当中，把你这一次出去的时候依次带的东西全部都列一个表。在下车之前，然后列车员或者是空姐提醒您说，哎，马上就要下车了，下飞机了，依次检查一遍，我都带齐了。 小生拜服， 哎，我跟你讲， 太厉害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是从小的时候老师就教我的东西。 赶快赶快做笔记啊，这是学霸静瑜告诉你的这个考试妙招。不光是就是你在出门旅行也算是一次考试嘛，对吧？临考你应该做怎样的笔记和怎样的策划，这是静瑜告诉你们的啊。 放轻松了，怎么说也是过年嘛，一件轻松的事儿。我们来看看电影有哪些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些大片。 嗯， 俄罗斯著名导演邦达尔丘克执导了一部科幻灾难剧，这叫做莫斯科陷落。今天开始就在内地上映了，大家可以看得到。 是莫斯科陷落呢，是俄罗斯的首部有关于外星生命来入侵地球的科幻灾难电影。这部影片的背景呢是定为莫斯科，随着一艘外星飞船突降，不安的人类和外星来客展开了生死较量。这部影片呢除了主打视觉效果之外，还把科幻和爱情元素相结合。 嗯，除了这部莫斯科陷落在今天上映之外，今天上映还有另外一部导演李阳的作品，叫做盲道。他之前呢拍过盲系列的两部电影，叫做盲井和盲山。 没错， 这一部呢同样是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风格比较写实。但这一次李阳的处理温情了不少。 是电影的女主角呢是双目失明的小女孩晶晶，她的父母离异，而继父和母亲呢把她卖给了同村的乞讨者，让她在北京乞讨挣钱。而最终呢，当她遇到一位假扮成盲人乞讨的落魄大叔赵亮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踏上了一场冒险和救赎之旅哈。听起来感觉也是应该来说算是人生的百转千回的一种感觉。 两种风格不同的电影同样在今天上映，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电影院当中关注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晨间新闻，我们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各位。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叫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子 瞬间亲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哦哦哦，今天的话是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的 Do we really care， 瞬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瞬间亲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 中国银行信用卡带您畅享新春特惠，刷中行银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其单君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行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好，各位，8:25，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一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是静瑜。 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非常有意思一条消息啊，这个牛津的英语词典是更新新词了。啊，这次呢是词库在线更新了1100多个新词、子条目和新意象。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很有意思的相关的一些词汇，好不好？ 对，更新了一些新词儿，有哪些您没听过的？但其实这都是一些新的合成词儿，只不过就是有了新的用法而已。 哎， 比如说介绍第一条叫做 mass plan。 mansplain 对，但其实是两个词的合成词、man explain， 就是一种不必要的、特别专横、高人一等的。其实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哈 ，man 就是男人嘛， 对 ，explain 他的一些表达就是具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解释某些事情，或者你必须要听我的，尤其是在对女性说话的时候。 哎， 通过中文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一下，就是男人的说教， 对， 大男人主义。 是，接下来这个词就比较有意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中国人发明的 ，me time 啊 ，me time 就是指人们独处的时间，从这段时间当中呢，大家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尽量的去 relax 放松自己，去缓解压力，而不用考虑其他的人哈。 嗯，你看这个更新的在线词库啊，很多很有意思，在中文当中你其实可以找到对应或者说更贴切的说法。 是， 比如说接下来这个叫做 hungry， 就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焦急混合成的一个新的形容词。 哦、你刚才说 hungry 的时候，我以为跟 hungry 没什么区别。 那它这个是 hangry，、啊、对，对的 ，hungry 是 hurgry， 对。 对， 所以它其实就是形容说，因为饿，所以你就有些人就其实用我们中文有一个词儿特别对应， 嗯，是什么？ 饿急眼了，hungry， 饿急眼了。 原来是饿急眼了，是吧？就等着急了。 就是因为饥饿带来的负面情绪。 下次去餐厅的时候，实在不行，可以跟服务员说一下这句话。 赶快给我上一下，我已经饿急眼了。 对，但是服务员很可能会给你回一个词儿哦，这词儿叫 snowflake，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词呢是过分敏感或者容易被冒犯的人，原意的是雪花，今年呢是新增了一个意义，俗称的我们中文有个对应词叫做玻璃心哈。 嗯，或者也可以形容那些自认为自己可以享受什么特殊待遇的人，比较自命不凡的一类吧。 对，当然呢，我不知道这个未来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比如说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会不会收进去？ 你要用东北带东北味儿的那种话说出来。来更搞笑一些。 好，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需要保密的情话》，到底情话会怎么说呢？《Loving Song》当中来听听看吧。 我想每天睁开眼睛就能对你说声早安，和你面对每件小事，虽然真的好难。我想知道你的口味是否和我一样，如果不是，我会考虑翻新我的冰箱。和你在每种天气进出每个场合，和你坐在日出山顶看川流的江河，想给你送去雨伞，在你需要时候，也想在出远门的几天接到你的问候。我想在每个很浪漫的场景握住你的手，如果剧情需要，当然也想亲吻你个头。我会推掉所有除你以外的事情，如果你感到委屈或者不适应，我会把你写进我的每首歌的歌词，如果你不介意也不对我推辞。我想让你帮我缝上无意蹭掉的纽扣，我就窝在沙发里欣赏你美到不可胜收。我的温度已经让人觉得舒服，因为没有你的存在，才尽量保持独处，吃好吃的小吃，为空气保持保持，应付老师考试，导致早餐不能早吃，绞尽脑汁只想为你写一首诗，不了了之是因为我的韵脚走失。为什么听了那么多的小情歌，还不知道面对你用哪种表情呢？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多烦恼。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乐都港精彩新春嘉年华，挂花灯迎福气，吃京味儿看惊觉，好吃好看又好玩，武大龙唱大戏，大年初一到十七，乐都港过京味儿年，乐多多福更多。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基础折扣， 群组里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爱家人，爱自己，爱朋友，过甜蜜春节，来北京国美。即日起至2月21日，国美贺新春优惠享不停，全场家电低至5折，净化器、洗碗机满额就送，给关心的人送走心的礼。来国美过个好年。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降。北京市气象台于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有4-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傍晚风力逐渐减小，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 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格莱美奖得主、获多张白金唱片认证的火星哥布鲁诺马斯将为中国粉丝带来他最新的 24K 魔法2018全球巡演，于2018年4月21号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开场。此次世界巡演于去年3月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正式启动，途经欧洲、拉丁美洲、美国及加拿大的45座城市。谢霆锋与李宇春等人组成的亚洲大使团携手某品牌致力亚洲区电音市场，为当下潮流音乐趋势加力。年初以歌手身份，谢霆锋发行了数字单曲《异想天开》，瞬间点燃了乐迷的热情，位居各大流行音乐排行榜冠军。华纳音乐年度新生唐一佳推出个人首支全新单曲《最最爱》，这首歌由萧敬腾作曲，吴亦伟作词，宋念宇担纲制作，是唐一佳首张个人 EP 的第一主打曲。90后的唐一佳先后斩获《我爱记歌词》对战最强音冠军、最美和声全国八强等优秀成绩。歌手包曼发行了最新单曲《你走你的路》，一首舒缓的情歌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进京方向车多，另外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同样是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道吗？几年前呢，四个天文爱好者呢是共同呢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编号是257248。这四个人都是周董的粉丝，决定呢把这颗小行星命名为周杰伦。 哎，我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讨论的过程，就是四个人共同发现了， 对， 然后呢就问说，哎，你们要决定怎么去命名？那四个人争执不下嘛，都有自己想要命名的。后来惊奇的因为一首歌发现，哎，你也是周杰伦的粉丝，来来来，一起命名为周杰伦吧。 所以周杰伦的这首歌曲《爱的飞行日记》当中有首歌词就叫做找一颗星只为你命名， 哎，这就是我们粉丝的心声。 是 好浪漫的一件事情，来自周杰伦和杨瑞带爱的飞行日记。 没错啊，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首歌曲。当然呢，我觉得除了他们的这个准备自己去命名一颗这个星呢，俄罗斯最近也要建造自己的互联网了，也属于自己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工程了、 因为叫做互联网嘛，就是哪里都可以去，但是呢俄罗斯要建造的是独立的互联网。他们确定要启动一个独立互联网计划，通过命名空间根据服务器和重新配置现有的域名解析器，从而替代互联网的技术。他们说这个难度并不高，但是呢这个独立的互联网一旦建立，用户只能访问俄罗斯认可的网站。 对， 在俄罗斯境外访问这个独立网络的人都需要重新配置他们的联网设备， 这就比较麻烦了。实际上你知道技术操作虽然不难，但是绝大部分人实际上是不愿意做这种技术工种的，对吧？比如说你们家电跳闸的时候你自己也修不了，一般还得找一个电工师傅过来修，对不对？ 我想知道这会不会影响到俄罗斯民众淘宝的热情啊，因为现在毕竟这个阿里巴巴很大的一部分包裹都是可以直接寄到俄罗斯去的。俄罗斯民众对于淘宝网这个神奇的发明是交口称赞， 所以如果他们一旦自己建了这个互联网之后呢，我估计阿里会第一时间跟上去啊，赶快把自己的这个域名解析器重新来布局一下，对不对哈？ 是不是他们也会有自己的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呢？不知道这个设计网页的这个筛选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不过呢国家制定了这么一个新型的策略哈，独立互联网计划之后呢就会逐渐推出来，然后民众去适应吧。 哎，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首阿卡贝拉的作品，来自于方大同的风春风吹。 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入味。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下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别睡。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别睡。 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来自于 Jessie J 的一首成名单曲，名字叫做 Price Tag。 其实这首歌曲呢其实也不用多介绍了，因为之前呢在各大的这种演唱比赛当中呢也是无数人翻唱过，但 Jessie J 本尊会不会在我是歌手当中来重现这首曲目呢，我倒是很期待哈。 之前的时候歌王李玟就在歌手舞台上演唱过这首 Price Tag， 所以很多人也是通过这首歌曲认识的 Jessie J。 那现在呢他自己来到了歌手的舞台上，已经连续三连冠了，这个记录今天晚上会不会被打破，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 哎， 同样今天晚上一大看点就是华晨宇将作为补位歌手加盟哈，和自己曾经的徒弟苏诗丁上演同台对决战。 对，这次好像同台对战的这种师徒关系还挺多的，比如之前差点成为师徒的汪峰，以及之前呢刚刚被这个重新替换下去的这个盖爷，是不是哈？ 嗯， 之前也有一定的这种师徒情分哈。 嗯，今天呢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哈，这首歌曲 Price Tag 其实讲的就是说，我们做人不要那么势利，不要只看价格签，但什么什么什么最近有个表情包，大家通常在朋友圈当中互相发的这个表情的表情包吗？ 嗯， 不是，是另外的一个现在特别火的区块链技术。 哎， 对，这个表情包它是一个悲伤蛙，可能是搭上了最近旅行青蛙的这波热潮吧。 对， 卖了35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么夸张？我们来看一下，上周呢，在纽约曼哈顿呢是举行了一场拍卖会，上百的名区块链以及虚拟艺术和表情包的狂热爱好者来到了这里，一掷千金的来竞拍生活当中的比特币当中的区块链上的稀有悲伤蛙这么一个符号哈。 就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比特币区块链是每一个比特币上都拥有独特的虚拟代币，所以这个稀有悲伤蛙呢，也就是其中的一种虚拟代币，来保证它的稀有性。 嗯， 这个表情包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款新的虚拟货币，它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悲伤蛙币。最后呢，它具体的形象就是截取了辛普森一家当中的河马为原型的这个表情，拍出了全场的最高价35万人民币。可能大家跟我们一样都听得云里雾里的，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表情包还是区块链还是比特币， 反正你别管，你看看别人家的蛙已经卖出这么高价钱了，我们家那只蛙真的每天除了吃东西就出去玩，有的时候作为家长呢还真有种要气死的感觉哈。 你还在等你的家蛙回家吗？它可能现在正在出去玩的路上，给你寄回了明信片，可能再转个弯下个路口你就会看见它了。 来自于李宇春的一首单曲《下个路口见》，很多人说呢，这个时候这首歌曲是他最喜欢的李宇春的歌曲之一，也确实呢，听得出来有点点，迷茫小婉转，或者我觉得特别切合了很多人在城市当中一个路口去相遇的一种感情和感觉哈。 下个路口见，或者下周见，或者下下周见，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这个路途了。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天已经是腊月17了，2月2号，我们真的是离年越来越近了，大家也有种归心似箭的感觉。今天是一个周五，马上要迎来一个周末，可以小休息一下，逛逛街，给父母买买年货，准备一下回家的东西。 对，那当然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当然为期呢 开始40天的春运呢，从昨天就开始进入了哈。2月上旬的天气呢，还是比较以晴为主，大部分地区呢没有什么有效降水。除了现在这股冷空气之外呢，7号到8号还会有一次冷空气的活动，将会有4级左右的北风，多数时间呢能见度不错，有利于春运的交通，但只是气温还是比较低迷的，平均气温呢低于常年的同期，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防范对于我们自己出门或者归家的一些影响哈。 但是现在根据这个气象预报哈，在2月中旬、中期或者下旬，本市可能会有降雪天气，但对春运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不过好消息是我们终于可能会看到雪了。但是现在因为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天气形势的变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气象部门也会让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的。 对，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已经期盼了很久的雪了，而且我记得上次说到了北京同年呢最晚也在2月份下过一次雪，现在已经进入到2月份了哈。 我们再期待一下吧，即使北京没有雪，回到家之后也可以玩雪，也可以把图片分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过年期间，我们节目也是一直在持续播出的。 是的，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大家送出的所有的早安音乐秀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早晨跟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快乐的2个小时的时光。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送出来自于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在冬天当中去期盼一下夏天的感觉。稍后请继续锁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吧。 我们下周再见喽。 下周再见， 拜拜。 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斐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强强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惊喜折扣， 请锁定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纯粹才美人